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69, 也就是69课。我们今天谈的是时间副词短语。Well,Before I continue with my lecture, I have the honor of inviting a very beautiful girl to talk to you on the air. 就在我开始讲话之前，讲课之前，我有这个荣幸呢，我们就请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哦，跟大家来谈。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a little bit? Okay, hello everyone, this is Birdie. Glad to be here, glad to be on air and talk to you. So today I'm here to share some experience about learning English with you guys. 那非常的高兴跟大家见面呢，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也就是在广播。但是呢，在这边呢，同时他也很高兴要跟大家来谈一下，一想分享一些经验，学英文方面的经验。 So in terms of learning English, vocabula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because we need to know vocabulary and then we can speak, we can talk to foreigners. 刚才就 in terms of,就什么而言，那 Birdie 讲的这个用法非常的棒。这个短语就是 in terms of learning English， 就学英语来的方面来讲呢，首先呢，你就必须要懂很多的单词。当你了解这个单词叫 vocabulary， 就词汇量，它不能加复数的哦。那你就可以呢跟外国人呢讲话啦，甚至包括呢，你真的看都可以了，看书啊，或者读讲这方面都可以的，帮助相当的大。 However, you guys might think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learn vocabulary and to memorize vocabulary. 也许的，不过我要说的是，你们大家可能认为，要如果是要了解或者是把这个单词要把它记起来，相当的困难哦。 So today I'm her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bout how to memorize vocabulary with you. 那么今天个人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来记单词、记词汇量哦。 First of all.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know how to pronounce each word. 最重要的要先了解的，你们就是要知道要怎么样把单词要会念它，懂得这个单词，那你要念出来。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know the syllables of each word. 好，当然了，就举个例来讲，像每个单词的所谓的音节你要搞懂啊，叫音节叫 syllable 或者 syllables。 For example, important. Important, this word has three syllables. 像 important 这一字，重要的有三个音节。 The first syllable is im, I-M. And the second one is port, P-O-R.And the third one is tent, T-A-N-T, important. I think you're right there because if you understand how to read a particular word, and if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three syllables or four syllables, this will help you, go a long way. 也就是可以让你进步很多很多，因为从音节来记，像 important, M, 你就知道是 I am, port, P-O-R 或 TANT， 那你就知道是 T-A-N-T。 哎呀，这个讲的真棒哦。 So every time when you are trying to build up your vocabulary, you need to follow this way. Important, to separate the syllables and then pronounce the syllables. 当然啦、啊、也就是以后就特别记住呢，在记单词的时候呢，你就要先把这些所谓音节搞懂，然后呢分开，然后把它念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单词声音记起来了。 That's right. So you can match the word with the sound. And this way will help you to、strengthen your listening ability. Strengthen, 也就是强化你的这个单词词汇量。But out of curiosity, 我真非常好奇啊，这样子 Birdie, 那你在念英文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讲英文的时候，你没有稿子啊，你也没有准备啊，那你是怎么样做到，就是说你是跟外国人一起学的呢，还是家里面有外国人在，还是怎么样学的，这点我很好奇。 Actually, I practice my speaking every day by speaking to myself and also by reading articles. At the same time, I read out loud what I was reading. 事实上呢，家里面没有外国人呢，那事实上只有他自己啊，这样子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做呢？他用我这个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自己跟自己讲话，看着英文单词的时候大声这样念的 out loud， 大声说出来，唯其如此啊，你才能够把英文讲得非常好，像疯狂的，就像我这个样子。 I talk to myself on a constant basis. Whenever possible, I speak English to myself.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wow, that man, that old man Peter is crazy. 那个老先生彼得是疯了，他自己在讲英文，其实就是这样学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就是 Birdie 呢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讲几句话。事实上呢，将来 Birdie 呢他还有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我们随时注意。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 Lesson 69， 这到底谈的是什么。原来是早上、下午、晚上。那我们在说早上你在做什么，下午你在做什么，晚上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都要用 in the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记住不要念成 evening, 叫 evening, eve, 再加一个 ning 的音。好多呢我们老中念成 evening, 不是 evening, eve, 加个 ning 的音。evening, evening, 特别要记住。So I'm very busy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m also busy.In the evening, sometimes I'm free, but sometimes I'm very busy. 从所以我们跟老外的早上、中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都用 in. He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morning? 早上你准备做什么事情啊？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afternoon? 下午你要做什么事情啊？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evening? 我们都是这样说的。好了，那么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中午的时候就要用 at noontime， at noontime 就不能用 in the noontime， 也就等于 at midday。 好了，那么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叫 at night， 那么到了三更半夜叫 at midnight， 那么到了这个所谓黎明的时候 at dawn，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 at dusk， 哎，到了这个什么呢，日出的时候叫 at sunrise， 日落的时候叫 at sunset， 这下糊涂了，为什么不能用 in the dawn in the dusk？ 告诉大家的秘密哦，想不想知道？念念我们导播都点头了。因为你用 in the morning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的时候，它时间都是比较长的。Morning 在早上的时候，可能从早上四五点就到十二点之间，或者十一点之间，这个都是一段长的时间。 In the afternoon, 就下午的一点，一直到下午五点到六点。In the evening, 是在晚上的，通常是六七点，一直到八九点。好，所以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是都要用 in the, 然后放 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但是 at noontime 呢，十二点，刚好中午是十二点。所以我们讲十二点的时候at 12 o'clock 对，我们就讲几点钟呢，都要用 at 12 T-W-E-L-V-E o'clock 是 O 加一撇，再加个 C-L-O-C-K 十二点。 at 5 o'clock 在五点钟，几点钟的时候我们都要用 at。 同样的 at midday 在正午时间，日子的白天的 day, midday 就是十二点，所以它都用 at。 at night 这个为什么要用 at night 呢？好，这是一个习惯的用法。 at night 通常是九点钟。好， at night I usually clean my face, 通常在晚上的时候我会呢要把我的脸洗干净 and brush my teeth and then I go to bed, 然后我就去睡觉去了。所以用 at night 通常是习惯用法，它也许不指的是九点，它可能指的十点或者是十一点，所以呢它跟几点钟有关，用 at night。 at midnight 是在晚上正午，正这个午夜十二点钟叫 at midnight。 at dawn 你就明白为什么要用 at dawn 是黎明，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 at 5 o'clock, at 6 o'clock 所以用 at。 at dusk 那是在黄昏傍晚的时候，六七点的时候，六点或七点，所以它都用 at。 在日出的时候，刚好在有的地方是四点钟四点半，有的地方呢在越北的地方是越早前，就是日出，或者是呢在这个我们像在这个南部的地方，那通常是六点钟就 at dawn 黎明时间，破晓时间，所以它跟时间有关。那么 at sunset 就是日落的时候，也是刚好是几点钟，日落时间大概是六点，有的是五点，有的时候呢是甚至八点，甚至是九点钟，要看你住的地方在哪。所以那是跟几点钟有关，都是用 at。 而且你用 at 的时候后头都不会有定冠词，不会说 at the sunset, at the sunrise 这样用法。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时，我就可以这样造句咯。他说你半夜的时候啊，那么通常在做什么？ What do you usually do at midnight? 你看，就可以这样造句。Well, I usually, 我通常在干什么东西呢？ Study at midnight. 在午夜的时候，我通常在读书，因为学生用功读书啊，通常十二点钟他不会睡觉的，他通常到一点钟。I study until 1 o'clock in the morning. 好，你就可以这样。哎，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这句话的英文就可以讲 ：I start to work at sunrise and rest, R-E-S-T, rest at sunset. 高级一点的叫 retire. Retire 本来是退休，可是另外就是。就晚上整个都不做事了，就 R-E-T-I-R-E I retired at sunset, 日落以后都不做事了。你说 rest 啊 R-E-S-T 的话，休息可能休息一下又还会再做事。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叫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以前那个古文里就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怎么样讲就明白。今天呢原来69课我们是讲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让大家清楚知道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变成